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刚咽下的奶油堵在了我的喉咙，我起先还不太明白具体原因，过了一会儿才又重新想了起来。在我们家里，饭后时间一直是用来实行惩治的，这个时候倘若父亲觉得谁逾越了规矩，也会当着全家人宣告其不当行为，然后对其实行惩罚。如果犯下严重的罪过，需要长棍鞭打以资惩戒，你还得不吵不闹地走到屋外等待棍棒的最终降临。我现在才注意到父亲的行动有些不稳，体重减轻了许多，他的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两手撑在桌面上已经微微有些颤抖，其中一只手臂因为那场意外而变形留疤，三根手指也都没了踪影。父亲的目光从众人的身上扫过，片刻都没有在我的身上停留。此时我发现连最小的孩子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纷纷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我竭力地控制着自己，希望不要也像他们那样一听到父亲讲话就感觉到畏缩不已。父亲说刚刚克雷格约翰向他提出了请求，希望他可以将莉莉·克拉瑞特许配给他，他认为克雷格是这教会里的正派人，因此已经答应了克雷格的这个请求。父亲还说等他们挑下一个好日子便可以早点结婚了，他希望他们可以把心放下来，并且向他们表示了祝贺。父亲说完这话便缓缓地矮身坐回座位。我抢在议论声响起之前俯低身子望向了莉莉·克拉瑞特那边，他正紧盯着面前的餐碟，脸色如牛奶一般白得毫无生气。当他抬起头时，脸上虽然还挂着笑意，但是笑意并没有流入他的眼底。显然莉莉·克拉瑞特对此事毫不知情。围在桌子这头的女人顿时兴奋地交谈起来，生日聚会被暂且搁置，转面讨论起了婚事的安排。他们提到二手店里的那件旧婚纱，如今可以从卖狗得来的钱中拿出一笔把那婚纱买下来。他们又想着谁家还有余下的面料能给他们做床婚被，或者谁家又有什么家具可以转送给他们，帮扶着组建出一个小家庭。至于桌子那头的男人们则相互拍着后背庆贺着这件喜事，中间还夹杂着这样的声音，说什么要是贩狗的生意能够做大，克雷格大可辞去开卡车的工作过来给我父亲卖力。先前吞下的食物顿时在我的肚子里翻腾起来，我凑到了克拉尔·瑞贝卡身边轻声对她说， 我得走了，事情结束之后请代我向大家告别好吗？ 我准备明天打电话给她，问问她对莉莉·克拉瑞特这事儿的看法，我相信我们总还能够做些什么的。 让莉莉重新考虑这件事情，不能仅仅因为这是父亲的安排便辍学穿上那件二手的婚纱。我起身离开座位往前走去，起初步子还很平静，紧接着便跑了起来。星期五一路小跑地跟在我身后，我的脑子里面飞速地运转，就像新耕土地上席卷而过的龙卷风，一边移动一边卷起各种碎骨残渣。我起先并没有发觉自己正在前往何处，只是坐进车里，冲下车道，沿着土路往上弯了好几英里。突然间，周遭的一切变得异常的熟悉。我曾经乘坐人类已知的各种交通工具，在这条小路上走过无数次，例如马儿、骡子、生锈的农用卡车、徒步，甚至还有一辆从垃圾桶捡来被我们修好的旧的自行车。威尔达的家便隐匿于前方丁字路口过去一点的位置，左转而后向上就是了。我屏住呼吸，等待他进入我的视野。那房子还在那儿，依然若隐若现地立于山谷的松林之中，墙面还是那种灰蒙蒙的蓝，尽管已经有些褪色。这间农场的存在本身便如同强大而坚定的威尔达本人，他一下子把我治愈了。那房子带来的抚慰就像毛毯一样将我紧紧地裹住。我停在车道上，闭起眼睛，不再去看那变暗的窗玻璃，也不去看那已经遭时间侵蚀的外墙，还有那杂草丛生的花园。我把脑袋搭在方向盘上，我不想去管那落下的眼泪。我在想，如果威尔达仍然在我的身旁的话，他一定会伸手帮我把眼泪擦掉的。而从威尔达的家开车回来的路上，山间刮起了飒飒的凉风。没等我赶回木屋，冷森森的细雨便又落了下来。我不敢在这种天气贸然尝试屋后的车道，所以我只好弃车徒步向下走去，顶着月色，撑着雨伞，一步步的艰难前行。泥浆透过靴子的接缝处渗了进来，我就要被这最后一根稻草给压垮了。唯一的照明工具只有我的手机，脚下时不时的会被石块绊一下，或者不小心溜进雨水冲刷而成的小水沟里。星期五一直粘在我的脚边前行。我在心里想，我要离开这里，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个地方。若不是因为时间太晚，没办法在今晚赶到机场，我肯定早就已经上路了。在我的心里，我已经回到了纽约，回到了我那就好像穿惯的旧鞋般令人心安的日常生活里。一道闪电照亮了院子，把天空撕裂开来，狂风从湖上奔袭而来，把我的雨伞吹得翻了个面。当我磕磕绊绊地走上门廊的时候，全身已经被雨水湿透，我的头发湿漉漉地搭在眼前，我的心情变得十分的恶劣。星期五就像疯了一样使劲地刨门，我知道他是着急赶紧进到屋里。等一下，你别急。我四处摸索钥匙， 按下了门廊灯的开关，灯泡闪烁不定，照见了我离开之时并没有在那儿的一样东西。那是一个棕色的长方形，似曾相识的东西。那是一个信封，不过这次它是被卡在一个金属质地的欢迎牌子后边。我用两根湿哒哒的手指把它拿进了屋里，小心地放在咖啡桌上，然后冲进浴室，哆嗦着换上了运动服和干袜子。为什么突然之间在静默了三天之后又来了一封信的？到底是谁送过来的？这里面能有什么东西呢？假如埃文哈尔所说的都是事实，那么我之前所读到的那八章显然就是全部的内容了。星期五似乎也觉得奇怪，我回到起居室的时候，他正站在那儿，前爪搭在桌上，像是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一样，在信封周围闻来闻去。星期五，你看这里面是什么？这个信封很薄也很轻，没准这次是木屋的租房账单也说不定。我打开封口，朝里面看了一眼，又用拇指撕开了纸页。我看见了一行接一行的文字，我可以肯定绝对不会是租房账单，这应该是书稿。可是怎么会呢？这又是谁写的？我突然感觉到一阵的诡异，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被谁监视。我把木屋的角角落落还有各种隐蔽空间都检查了一遍，我又爬上梯子往阁楼里看了一眼。除了意外出现在门廊的这个信封，其他地方都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为什么还有人在玩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个人究竟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呢？此刻我一整天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这神奇的信封的出现就像清香一般弥漫在空气里，让人难以抗拒。并且心向往之的同时，我发觉自己已经陶醉在这种氛围里了。我看见有一沓纸页从信封里面滑落出来。第十五章。星期五竖起一边的耳朵，歪了歪脑袋，或许就连他都明白接下来应该是第九章才对呀。或许就连这条狗都明白，如果按照埃文所说，我手中关于这部分守护故事的人的第十五个章节是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呀。这会不会是什么别的书稿？会不会它其实和守护故事的人根本毫无关系？至少页面排版看起来就很不同，页边巨窄了，字体也变了样子，纸张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呈深褐色，变得十分的硬挺，最上面几页纸的边沿都被虫给蛀坏了。我看出来了，这些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维尔达卡尔普就是用那样的打字机一年又一年地敲打出他登在报纸上的专栏。我轻轻地抚摸纸张的背面，感受在上面的凹痕，仿佛能听见每个手指因为力道不同敲击纸面时发出的不同的声音。作者在第一页列出了这部分稿件的章节叙述和标题，这真的是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名字叫做隆冬。于是我就着这份稿件继续阅读了起来。 十二月已经过去一大半，三懒慢慢地发觉自己时不时的便有机会离开锯木厂自由行动。因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巴尼就是哈德森那个带有切洛基血统的妻子，他会吩咐萨拉去干一些跑腿的活。自从他们乘着哈德森的骡车来到萨瓜瀑布以来，巴尼就一直把萨拉留在自己的身边，以一种母亲的姿态保护着萨拉。然而随着寒冬的到来，山上的气候逐渐变得恶劣，并且也给他们平日的活计增添了不少的麻烦。这位切洛基夫人开始觉得多给萨拉派些可以独立完成的短途任务，这么做即使有些不慎重，但也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一天萨拉又领了这么一项任务，此前积累的成功经验让萨拉胆子大了起来。萨拉在半道上进到了锯木厂的商铺里，那是一间漏风的原木建筑，那里边除了慈祥的老店家，一个买东西的人也没有。萨拉磨磨蹭蹭地停在店里的珠串面前，这些都是店家早早就备好，等到春天厂子开工的时候卖给前来庆贺的锯木工人的妻子和家人的。每天的这个时候，男人们都会在锯木工厂的场地里埋头苦干。萨拉心想，在继续完成任务之前暂时欣赏一下这些奇妙的商品，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可是突如其来的声音让萨拉大吃一惊，一个声音说，你好像有东西忘拿了。先前萨拉竟然毫无察觉，萨拉匆忙地转过身来，他看见这个名叫霍夫士塔特的男人，他正站在距离自己不到一两英尺的地方。霍夫士塔特把手伸了出来，一条镀银的玻璃珠串顺势垂了下来。萨拉知道这种珠子通常只是用于交易，而且不是特别值钱，不过在萨拉看来，那东西已经相当的讨喜。萨拉从未接触过什么特别的珠宝，只有切洛基族的祖母留给他的手工凿刻的古雕串珠和精雕细琢的祈祷盒。萨拉确实有好几次偷偷地将渴望的眼神投向了那个银珠串所在的位置。萨拉的手不自觉地伸了过去，但是又迅速地收了回来。不，那不是我的，我是来买油炸用的盐和面粉的，别的什么也不要。萨拉给霍夫士塔特看他篮子里的东西，篮子里都是巴尼派萨拉出来买的那些东西，他们要用这些把肥美的鹿肉给炸一下。那头母鹿正是昨天夜里霍夫士塔特本人所捕的，对于这一点霍夫士塔特想必也是知情的，毕竟捕获野味一直是他的职责，那样才能增加微薄的过冬储备，争取撑到来年的春天。霍夫士塔特一把抓过萨拉的手，把珠串放进了萨拉的掌心，吓得萨拉顿时猛吸了一口气。霍夫士塔特说，你还是收下吧，这珠子的颜色和你的眼睛一样，不过不如你的眼睛那样迷人。萨拉一声不吭，他茫然地看着躺在 在手心里的那串首饰。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来没有陌生人送礼物给他，并且坚持还要他一定收下。霍夫斯塔特还对萨拉说，他说如果你戴上这串项链肯定会很好看。说着他的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似乎想拨开萨拉的头发，看看那珠串将会配上的肌肤。萨拉不及细想的猛地往后退去，那珍贵的珠串从萨拉的指尖滑落，咔嗒的一声跌到了地上。萨拉脚下稍微有些不稳，但是很快又找回了平衡，只是嘴里仍然不发出声音。霍夫士塔特极尽殷勤地摘下了帽子，俯低上身拾起珠串，把那些珠串当成小玩意儿似的缠在了自己粗壮的手指上。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说话多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能遇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的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哦哦哦，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越痴越追，怕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走，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转弯？